那么天气的变化呢，主要是在本周六由冷空气南下影响华北，将出现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那么周六的气温也随之下降，最新的预报啊，周六白天最高气温为16度，和这几天相比啊又下降了10度。那么还有几天的时间，也请大家关注啊临近的天气预报。再来说说全国的天气。那么今明两天全国出现降雨的地方并不多，大部分地区啊都是晴朗少云的天气了。那么19号开始啊，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从西南部的云南开始逐渐的东移北上。后天呢要特别注意的就是重庆、湖南的西北部和广西大部啊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这个时候呢要是前往张家界旅游的朋友要注意防范了。另外呢，华北平原、河南的北部这个大气扩散条件是逐渐转差的，会有啊轻度到中度的霾，外出游玩呢也要适当的注意防护。那么从气温情况看呢，现在江南地区虽然气温上升，但总体上还属于比较舒适的这种季节。比如上海未来三天最高气温呢在25到27度，这和北京啊相差不大，气温适中，同样感觉是舒适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全老师给我们介绍的天气方面情况，也请大家出行之前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全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北京时间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到了周二的环球趣闻录，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又是到了新的请假理由开始的时候。当然五一小长假还有那么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准备好了，在环球旅行家的环球趣闻录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来找一找哪些地方是你所感兴趣的，可能会成为下一站的目的地。 出境之前或者说你出发之前，有这么一个集散地是很多人都会经历的，那就是机场。然后机场的设施的丰富与否也决定了你这场旅行的开始和结束是不是可以圆满和舒心。 对，甚至呢有些人说机场的这个颜值高不高也会让自己对这趟旅程他的这个期望啊有变化。 对， 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经常这样说，说这个飞机啊飞到这个机场上空的时候，哎，看到的景色那是独一无二的，你从上空俯瞰的话你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视角。 是， 那也有人呢会对机场的装潢设施有很多的考量和评价。 你 反正我知道南方有一个机场不提名的啊，有一机场那个里面的装饰呢它有一点这个密集恐惧症患者特别害怕 啊。 你知道我说哪儿了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2018年最新评出的叫全球最美十大机场，看看大家是不是在这些机场曾经起降过，有没有感受。 英国私人包机预订服务商叫私人飞机，他们近日评出了一个2018年最美十大机场。如果各位前往到我们以下说到的这十大机场的话，记得可以选择一个靠窗的座位，这样可以更多的看到机场的面貌。 没错，刚才我们说嘛，在飞机降落之前或者起飞的时候，大家在机场上空盘旋可以看到的景色那是独一无二的。那么这家网站它是这样评价说，这次评选依据全球几千名航空爱好者投票，这都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普通的乘客了。 对， 然后再加上专家小组评审的意见得出了最终的排名。 这个排名当中，反正没有我知道的机场好像哈。我们来看看啊，爱尔兰的多尼戈尔机场是拔得头筹，成为了新一届叫全球最美机场。为什么它会成为第一名呢？投票者的原因是这么说的：飞到这个小机场上空的时候，可以看到碧蓝的大西洋、金色的沙滩、美丽的埃里格尔山，美不胜收。 这就是张帆一直提到的视角的问题 啊， 视角很棒。其次，它俯瞰的时候，底下的这个景色是完全独一无二的。 对， 这个还不取决于说机场的大小，因为刚刚也说了，这个拔得头筹的机场是个小机场。 对，哎，爱尔兰你去过吗？ 我没去过， 没去过。 嗯， 哦，那么近都没去，你看这机场被你错过了啊。这个叫多尼戈尔机场， 嗯， 这个名字非常生疏，但是它描述的这个景色呢，大家可能在电影画面里经常会看到。 嗯，那其他上榜的最美机场还有英国苏格兰巴拉机场， 又是英国的， 法国尼斯机场， 嗯， 新西兰昆斯敦机场，还有加勒比海的萨巴岛机场， 嗯， 还有美国奥兰多墨尔本国际机场，加拿大多伦多岛机场，英国伦敦城市机场，加勒比海圣马丁岛机场和美国迈阿密机场。 这里面至少有两个机场你是去过的，让我想想啊，至少有两个。 伦敦城市机场 是去过 的。 对，然后美国的奥兰多的那个机场， 奥兰多没有去过。 哦，嗯，那还有一个刚刚提的 迈阿密 也没有。 没有。 我以为很多朋友去那个就是美国的像环球影城啊， 嗯， 乐园的时候可能会到那边去。 环球影城它在 LA 啊，奥兰多， 啊，奥兰多那边也有一个 啊，对，也有，对。奥兰多是特别适合带着孩子一起去，因为 度假的地方， 游乐园。 嗯，刚才提到的这些机场呢，还是这么说啊，基本上没有一个机场我去过，但是它确实是成为了这一次几千名航空爱好者和专家们他们评审出的最终的全球最美十大机场，好像每年都会评一次。我们看到的只是2018年的榜单。 嗯，这个榜单确实还挺刷新我们的认知的。 嗯， 因为之前老是以航空公司的服务哈，然后在机上的一些感受作为一个评判标准。 好好啊， 对， 飞的到底稳不稳呢？ 是， 但 这一次是以一个机场的这样一个综合的环境来作为一个评判的。 我就想特别借这个事情发挥一下，因为十大机场我刚才说了嘛，我一个没有经历过，但是可以大家想一想， 嗯， 你曾经经历过的你觉得特别美的一个机场是哪里， 这是什么样的机场会给你留下美这个感受。 来，你先来一个，因为你飞的地方多。 哎，别呀，就是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机场， 比如说 只能说我此生经历的太少，我没有任何一个机场给我留下美的感受。 哦，明白了， 明白吧？ 就是舒服是有， 对，但是美 或全是有， 对， 不一定是那最美的。 对， 因为是这样啊，我们通常会这么考虑机场它的美或者是特别。在陆地上的机场一般来说大同小异，或者它没有依山傍海的话，你不会觉得特别， 就是城 市 景观。对， 那么什么样的机场比较特殊？说几个例子吧，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就是海岛。海岛的机场是这样，飞过去的时候你先看到一个点， 嗯， 慢慢那个点再扩大，最后你发现自己就落在那个点上，这个感受是比较强烈的。 嗯哼， 然后就是有一些沿海的城市造出来的填海用的那个机场 啊， 也就是说它那个飞行的跑道是延伸到海里的。 嗯，哇哦，这个很帅， 这个也比较，在日本应该就有这样的。你在大阪降落的时候其实就有这种感受。 哦， 然后有一些机场呢会比较的独特，是因为它我讲一个大家可能现在你是经历不到了啊。 嗯哼， 昆明最初的机场是在哪里呢？是在它的市中心的地方。 嗯， 那么你想象过就跟香港最早的老机场一样。 嗯哼， 在市中心降落是什么感受？我们都知道机场一般离市区比较远。 对，在郊区。 像咱们国际机场呢其实都不算是很远了。 嗯， 有一些城市的机场离得特别远，就翻山越岭要去的那种地方。 对。 但是如果是在市中心降落，你就是擦着这个房檐屋顶啊， 这个也是 降落下来， 就体验还挺独特的。 对，嗯，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机场美了，你就站在城市中央看那个飞机从你头上过的时候，那感觉也是特别棒， 奇妙。 对，刚才这是联想一下啊，大家对于机场的这种感受，我的感受不太多，但是有一点点特殊。 收音机前的各位，马上这手里握着票，就很快就要起飞的朋友们，对，真是非常有眼福，可以去好好的留意一下这些你所经历过的机场。 哎。 接下来环球趣闻录我们继续前进，说到的依然是在天上飞的事情，说是货舱变速社空客会推出的是卧铺飞机。 昨天有人说什么来着，这个像咱们的动车组啊，像咱们的这个复兴号啊和谐号，其实有远距离的会有这个动卧。嗯， 对 吧，那我们要提到飞机上的卧铺，大家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头等舱啊， 对啊， 这没有什么了。但事实上呢，比头等舱还厉害的就是空中客车公司和法国的一家叫做卓达宇航集团合作，他们开发出卧铺飞机， 而这个卧铺确实是像刚才袁一所说，在货舱里安置卧铺， 就跟宿舍感觉是一样的，但是至少可以让你在长途飞行当中获得更加舒适的休息和活动空间。 嗯， 也许不久将来这样的货舱票会变得很抢手。 嗯， 听上去好像是就是货舱把自己当这行李来使唤，但是对托运了，但其实你在这儿可以更加舒服。 对，因为至少空间大。嗯，另外我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它会有这个密闭或者是隔离，是吧？ 我是在想安全带怎么系。 哦，也可以系吗？ 躺着系的感觉很奇怪。 那说这个卧铺呢，在这个他们的设计之下呢，被用作了可以替换常规集装箱货柜的模块。让这个客机呢能够根据不同的航班需求来量身定制卧铺的样子。依照空中客车公司的说法，这个模块呢不会影响到货舱的地板，也不会干扰到飞机的货物的装载系统，它甚至可以在飞机卸货或者是加油的时候重新来装配，那就是一个比较容易拆卸的东西。那目前呢，卧铺飞机开发是以空客的 A330 客机为对象，也就是在这个当中来做试验。空客公司发布的构想图显示说，除了卧铺模块，还包括有休息室、会议室、家庭活动室、医疗室。 哇，那这个感觉你飞再远可能都不会产生无聊的感觉了吧？有很多可以去去感受的， 就差游泳池了。 对呀，那这个公司客舱和货运项目的负责人他们就说，已经从几家航空公司那儿收到了对于卧铺飞机首批原型非常积极的反馈 啊，需求量还是大。 那空客公司计划在2020年向航空公司提供带有不同卧铺配置的空客 A330 客机选择目录。除了 A330 这一种机型以外，空客还计划在 A350 XWB 宽体客机上提供类似的装置。 嗯，如果让你选的话，你会选上铺还是下铺？ 我会选上铺吧。 我这是开玩笑，我们不知道人家到底有没有那个上下铺之分。 有没有上下铺？对。 但你刚才一说宿舍，提醒我了，宿舍还是上下铺的比较多啊。 那上中下铺呢？ 不会吧，不抠门都飞机卧铺了还要这么 高？因为 A330 它的层高高 是吧？ 高啊。 哦， 如果打通的话。 那是这样，就是那这个上中下呢不像宿舍的那种上中下。 对对 对。 不是宿舍，什么宿舍哪有上中下，就是不像火 车 最早那种。 对对对。 像那就是我的意思，它可以走上去吧。 嗯哼。 不要让大家再攀爬了。 对 对。 飞机上你爬来爬去也不安全嘛。 或者也可以设计一个房间是那种跃层，什么错层之类的。 哦，套房。 对，家庭套房。 你到底是在坐飞机还是住别墅？ 哎呀，想一想这个，让思绪飞舞一下。我们的环球旅行家环球趣闻录稍后继续回来。 有你也有我，一粒沙里头有你也有我，在江里融合，多么快乐，缠绵的花 这首歌叫《想飞的水》。 嗯， 当年《白娘子传奇》里面用过这个当插曲 啊。嗯，这一听就是那个有江南小调改编的那种感觉 啊，有民歌的范儿。 嗯嗯，好，刚才说过了，这个还没有成型的来自空客飞机的一个计划，在2020年推出的飞机上的卧铺。 嗯， 接下来咱们离开飞行这件事，要去看一看住的地方了。 哎，说到环球趣闻录呢，这个中招最多的英国，今天又重回这个榜单当中了哈。我们要去到英国的一个海滨小镇，有一家囚室旅馆，就是监狱主题。 对，大家千万不要理解成那个打球啊，确实是囚犯的囚。英国肯特郡东侧海滨小镇叫做马盖特，有一家监狱主题小旅馆。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监狱主题的餐厅或者旅馆，但是这个地方呢有一些特殊，它只有一间客房，它的样子呢很像一个牢房，给游客提供别样的体验。 这个太别样了， 这个， 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体验过。 还是不要体验的好。 不是，但这种客房主题的是可以去体验。 对呀，对对。 如果你真的很好奇的话， 就是我们经常会在电影里面看到这样的地方。 嗯， 你会对当中有很多 东西，很多的你可能还不知道的东西产生好奇。那么这个旅馆呢，其实啊，它是在一处旧冷藏库的外头。旅馆的主人呢，在2010年买下了这个冷库，然后他就开始重建。他的这个爱人就建议他在冷藏库外头修这么一个囚室，也就是修这么一个牢房。门这个房门呢是厚厚的黑色的木板，上面呢嵌一块小玻璃。这个室内面积呢非常小，当然了，谁这个看电影也知道啊，那里面不可能大啊。 对， 摆放一张上下铺，然后这个墙面高低不平，简单的把它刷成白颜色。床铺对面呢，墙上还镶一块木板当桌子，越说越像了啊。这个桌角还放一水壶，放一杯子，还有茶包，茶包有点像是、那个、 环境还不错， 茶包就像旅馆了， 挺好啊。 对。 那作为一个牢房哈，自然是没有淋浴和卫生间的，但是客房呢，这个 你必须得有吗？ 对呀，所以啊，房客就要去前往到室外配备的设施去洗浴了，就有点像是不是牢房里面大家都集体在某一个地方洗澡之类的。 哦， 不过呢，房客可以自行决定室内的熄灯时间，还可以免费使用无线网络。放风的时候可以去周边的景点转一转，距离海滩呢也就是几分钟的路程。 那提供一个怪异的一种体验。旅馆呢，刚才说了，房间非常小嘛，上下铺哦，所以一次只能接待两名房客，你们还得睡上铺和下铺。一晚房费是约合人民币667块钱， 这还不便宜呢。 对， 但我觉得这样的房间可能也就只愿意住一晚吧，不想多住。 挺抢手的估计。 房间确实是只有这么一间。 其实关于住宿这个问题呢，有人是喜欢这种就是稀奇古怪的，有人呢也喜欢那种亲近自然的。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朋友可能都会要有房车，有露营这种体验。 对， 接下来咱们看一看露营，你敢在这样的地方吗？峭壁露营， 胆小的绝对是玩不起的。那想象一下，把绳索放一张四周没有遮拦的帆布吊床，从海边峭壁放下去，就让它悬停在距离海面大概六七层楼的半空，谁有胆量睡这张床睡一晚？ 你说的这个 躺一下睡一晚， 对，你说的这个让人想起来，就是很多那个攀岩的爱好者，如果有特别特别时间长那种攀岩活动的时候，他们会在上面休息一会儿 啊。 甚至有人可能知道有那种极限的，他会在某一个地方做一个小小的睡觉的地方，就在那待一晚上。因为没有办法，如果你被困在那儿了。 明白。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呢，是针对就是要在峭壁上露营的这种特殊需求提供的。这是来自英国多塞特郡普尔的户外旅游经营者，他针对冒险的户外运动爱好者推出了这样一个项目，叫做峭壁露营。 目前已经接待六个人。献上我的膝盖。 这个他接到订单之后啊，他会把客人带到英吉利海峡边上的一处悬崖，我们经常说那个地方它悬崖多是吧。然后把吊床顺着悬崖这么放下去，让床停在海面上方大概18米的地方啊，还算好，不是太高太高啊。 对。 然后让客人借助安全绳索慢慢的下降到这个床上，这个床可容纳两个人紧紧的挨在一起， 就怕你们太害怕了，让你们可以抱在一起。 哎，这个亲密的举动啊，我觉得可以增进感情的。 在这儿露营呢，除了可以听到惊涛骇浪击打岩壁发出的巨响，仰望浩瀚星空之外，还可以享用当地餐厅提供的野餐食品。装食品的篮子呢，也是用绳子送到客人手里的。这样一份亲近大自然的独特体验，我觉得就算是不恐高的人也不一定敢挑战。 咱们两个人刚好鲜明对比嘛，我恐你不恐嘛，但是你还 是 有点， 我还 是 对呀、啊，不是说我不恐高我就敢去做这样的事情、啊、 对 不对？它没有必然性，但是你是肯定不敢的。我知道， 就是你不是怕高，但是这还是有很多怕的地方。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地方呢，项目虽然看着设备很简单，就是一张吊床嘛，放下去，但是每晚的收费可不便宜了。你要知道人家做这件事情，那得我想想啊，那个地方肯定得有支撑点，对吧？ 对。 然后得要把东西放下，对这种绳索， 对， 有一系列的设备， 对， 所以每晚收费高达450英镑，约合人民币4000出个头，堪比豪华酒店。 就它是一种极致的体验嘛，所以。胆大的才进，进了以后吧，就是这也不便宜，因为必须要配备很多的人力物力来支撑你这一晚。 胆大的，有闲钱的， 还有时间的， 还好，就是刚才说了，两个人紧紧挨在一起，一人掏2000块钱够了， 还得找一个跟你紧紧挨在一起的，不然没法平摊房费呀、啊。 带孩子最好。 好吧，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环球趣闻录。 Day by day. All the happy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炊烟流如烟，我听你唱惊喜，就能一下车先看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环球趣闻录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我老是听到那个片花里边那一句的时候，总觉得特别的有滋味，就是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 啊、 然后这个铁了心要请假的"请假"两个字呢，当然它有个括弧，实在不行，铁了心要辞职，谁都拦不住。 哎，你这个不对啊，这个 也有很多朋友叫辞职去旅行嘛。 啊，对吧？就间隔年嘛，你可以去好好调整一下自己。 嗯， 但是我们还是这个劳逸结合啊。 对对对，而且我是特别羡慕这些朋友们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还是通过环球趣闻录来为大家来看看，来找寻一下有没有各位感兴趣的目的地。刚才说到了英国，咱们接着在英国再转转啊。 嗯， 大家都有这个租车的经历吗？ 嗯，有。 对吧？在国外租车呢，其实也是很方便。 嗯， 现在这个世界各地呢，我们知道这个租车公司呢，它都 越来越多了，对。但是价格其实各有也有一些 各有千秋。 对，其实是有各有千秋，但是它你最后发现，其实算下来都差不多。 嗯。 因为有些可能会把某一些税呀、汽油费呀，或者是保险算进去，有些不，所以这个字面上看上去差很多，但你最后掏的钱都是差不多的。 哎呀，这个苦于花这么多钱的朋友们呢，可以来听一听在英国发生的这件事。事情， 嗯， 英国汽车租赁服务平台叫做开我，叫 Drive Me 啊， 嗯， 他们呢推出了这样一个服务，租车一天自驾仅需1英镑租车费，啊， 没有保险吧？ 这个你听听啊，是由大型的保险商来提供你的全保。 真的假的？怎么会这么好的事儿？ 就是不到9块钱人民币就可以开一天车。 对呀，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么便宜？他不可能对吧？赔本买卖呀？ 那我们听听这个原因啊，其实呢，从这里租的车呢，都是从其他租车行调度过来的车。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一家租车行要把一辆车从 A 地运到 B 地，可以通过他们这个平台发布这样一个信息， 哦， 找到刚好要从 A 地去 B 地的你要租车的人， 哦， 那么这样呢，大家就可以，租车行可以省去了请专门的司机把车开到 B 地，或者呢是租货车把汽车运过去，这笔费用你帮他开过去。 要如果租车的话，运车租车运车是很贵的一笔 费用，老贵了。所以他其实找了个司机。 对，请人其实，在英国这样的地方肯定也不便宜。 刚好找着你要去嘛，所以你就成司机嘛。 聪明了。 嗯。 那1英镑租车路线眼下呢，只开通爱丁堡到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机场，到伦敦希斯罗机场两条线 ， 这就够 了 ， 对吧？今后当然会扩展更多路线。 嗯，这个他们说可租车的时间呢，从24小时到72小时不等，租车里程呢是不限制的。这就意味着租车的人，只要你按时把车开到目的地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他们是商量好时间， 就是我这个车呢，什么时间？比如后天中午12点要到西直门， 对 对吧？你就得你随便开，到时候你送就行。 你中间去哪儿？对我都管不着。 对， 但是 你去趟天津，然后你再回来 就 行。 油费啊、过路费什么的，当然是你自个儿支付了。 对 对， 这意味着这个大家可以更方便来进行租车。其实得益于什么？我觉得还是得考虑一下今天互联网的发达。 嗯， 因为如果这些数据不能够相通。不能够统筹的话，你如何来计划这些行程，刚好可以符合某一个租车的朋友他的要求呢？ 对对对，总之这也算是一种共享经济嘛。 太好了， 哎，这也是 咱们什么时候有啊？ 这咱们这共享汽车现在路上挺多的 啊， 挺方便的， 还没这便宜，这8块多钱开一天车呀、啊！我的天哪！来，我们离开英国，今天的趣闻还有关于艺术的啊。 嗯， 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个博物馆。浸入式名画博物馆在巴黎开放了。浸，我们知道这个把东西浸在水中就有这种浸入式的体验感。 嗯， 那么在博物馆里来看画，我们通常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大家肯定都非常的熟悉啊， 就是你看他嘛，然后他也看你，但是很多的 挂在墙上， 对观看者就会觉得、就是我看不懂，或者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特别特别想知道这个画中什么故事。 嗯，那么在法国巴黎新开放的光线工坊博物馆，参观者就可以走进画作里。 太棒了 啊！这个博物馆确实比较的特殊。 嗯，这博物馆展出的画作不是原画，而是以数码动态影像方式把画作图案铺满巨大展厅的墙、天花板和地板，配以音乐和讲解，然后带给参观者很强烈的视觉和听觉的冲击，感觉好像是走入了画作一样。 嗯。首批展示的画作的创作者是两名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的艺术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和佛登斯列·汉德瓦萨。这个展品包括克里姆特最为人熟知的作品《吻》，这些画作据说色彩斑斓，行走，也就是说你在当中犹如梦幻的体验， 像不像《头号玩家》里面那个场景？ 哎，就是有 VR、AR 的设备了。 嗯，进入到博物馆以后，你就可以看到，包括电影里面的场景都可以加入进去。 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这种进入式，其实想到这个的时候，我的刚才马上就联想到了咱们自己的事情。故宫其实咱们的这个数字的博物馆，对吧？ 数字博物馆 已经很长时间了。 对，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体验一下。据说啊，非常的美妙，因为看到过演示的图片 啊， 但是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亲身去体验一下进入式。今后就是大家在欣赏艺术。包括你刚才提到电影、游戏等等等等这样的方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 对，是一种趋势。 对，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看，依然和画作有关 啊，继续看画。 不过这个是手工艺匠人了，真的， 嗯， 他用一根缝纫线网出了一幅肖像画。 嗯，这个斯洛文尼亚啊，这来自这个地方的艺术家叫做萨索克拉因茨，他借助类似绣花棚子的圆形框架，仅用一根普普通通的缝纫线。 绷的东西 哦， 就是绣花的时候会绷一个环儿 哦， 得把那个布给绷起来。 你还会 这样 会这个呢？ 十字绣嘛， 太厉害了！ 十字绣， 哎，对你的认识又刷新了。哎呀，这个你们小时候都是这么过来的。这个就用这样的缝纫线，然后把它创作出了一个由直线全部都是直线构成的细节肖像画。 如果仔细看呢，这个肖像画包括眼睛和嘴唇的曲线等在内的一些面部特征全部都是由重叠程度不同的直线来构成的， 所以所有的那个线条是直线是吧？ 对，都是小直线。那克拉因茨呢，先是用木头或者是铝制作上面布满金属钉的圆形框架， 框架先搭出来， 对，然后用一根长长的黑色缝纫线缠绕这些钉子，创造出了数百条乃至数千条直线，通过直线的交叉重叠就勾勒出作品人物的一个主要特征。 嗯， 那么在肖像的某些部分呢，缝纫线重叠越多，黑色就越重，所以呢用这个方式来控制作品的阴影和细节。 嗯，这个听到的时候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的感受？ 线性素描吗？ 事实上我们说扫描，你或者说你的显示器、你的电视机 啊， 它的清晰度是怎么构成的？ 对，一个一模一样点嘛， 是吧？啊，这个点其实就是由无数的线条构成。 对 对, 对, 对， 这些点组成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就这个画作特别像是一个显示现代显示方法的一个体验。 对， 这个克拉因茨，也就是说这艺术家呢，他做过很多年的平面设计师，你看他还做过软件和网络开发，然后他痴迷直线艺术，他的直线肖像画呢。他现在画的既有明星，也有一些政治人物，具有比较高的辨识度，也就是大家看到都比较熟悉。那知名在线画廊叫萨奇艺术，在他的这个介绍当中是这么写的： 说他是受到了直线艺术的启发和挑战，力求创作出每个角度都好看的作品。他的目标是创作出超越形似的形象， 啊， 神似。 对对对， 嗯， 这是太厉害了。我前两天还看到有一个，日本的这个艺术家用 Excel， 画出了很多风景图。 是我们用那个表格吗？ 对，表格就是那个制表软件，然后画出了很多彩色的风景图， 啊， 很炫。 这个奇人异事世界上特别多， 对，高手在民间。 嗯， 接下来今天环球趣闻录的最后一条，跟各位分享到的荷兰的有一条会唱歌的鹿，听上去很可爱，很有意思。 嗯， 但是呢，惹恼了当地人。 哎，荷兰不是最近郁金香正开吗？ 嗯， 这个会唱歌的鹿到底跟花儿有没有关系呢？我们来看一看。说，当你开车通过荷兰弗里斯兰省一条乡间公路的时候，能听到一首乐曲。这个乐曲呢，的确是由鹿发出来的。设计的这个初衷呢，是防止司机驾驶疲劳。 嗯哼， 但是当地人呢，把这首乐曲视为噪音，说太烦了。 在你穿过荷兰的伊尔瑟姆村第357号省道的时候呢，旁边竖了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您即将进入一条会唱歌的路”。 啊，这个时候你肯定特别高兴啊！ 嗯，对对，作为游客就很新鲜嘛。可是呢，司机驱车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通过刻有大量特殊凹槽的柏油路面的时候，就会听到一首弗里希语歌曲的前几小节。 明白了， 嗯， 地上把那个东西啊做成了各种凹凸不平的。这种凹槽， 嗯， 然后你开车通过的时候，其实是由你的车开过去轮子摩擦发出的。 对，嗯，所以并不是支一喇叭给你放着歌，而是你自己在那颠颠颠颠颠颠出来的。 嗯，对，这个省的发言人霍夫斯特拉他说，这个设计呢，既好玩又能确保路面安全，避免司机疲劳驾驶， 感觉在不停的过隔离带。 对，而且你刚才提到的是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其实它是有一个速度的，这个速度是标准， 对对对对， 然后你可以听到。 对， 但是呢，确实不是人人都喜欢这样的东西。当地居民就跟荷兰的媒体反映说，一个人必须喜欢这首歌到了什么样的地步才能够忍受一天到晚我一遍又一遍听呢？ 你说这如果是上班下班的必经之路的话， 啊，关键是我住在旁边，我又不开，你们天天开着60公里的速度， 哦，居民 从我旁边过。 对对对对对， 啊，这条路对我们来说就是精神折磨。 哎，好吧。然后发言人说了，他们起初没想到这个设计会产生这样的负面影响。 嗯， 这条会唱歌的路据说本周就会让他闭嘴了， 消失了。其实我刚才想说，这要不然咱们多设计一点歌，但是我突然一想，不对，这个凹槽只能刻成那样是吧？ 如果速度改变呢， 就噪音了吧，就没有了。或者说能不能再精确一点，以后这个你开到70公里的时候换一首歌，开到65公里的时候又是一首歌， 对， 是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于居民来说，确实是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些干扰。比如说， 嗯， 你不能保证早6点之前到晚9点之后都没有车吧？ 车， 对吧？ 而且我刚才那个，我的想法挺愚蠢的。我突然想到了，那么多车，你怎么能保证那个车是一辆通过这条路呢？ 对， 不是一辆辆走的呀， 交 响乐，它是集体来的。哎呀，太烦了。 哎呀。 还是听听老老实实的歌吧。 中午的1:42，今天的环球趣闻录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稍后为你带来的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I stay up late thinking about my future day by day. All the happiness you will bring, you want to share.Pain holding you through the night. I'll cherish you cuddled in my arms. Imagining all the loving things I'll say. Can't wait to see my precious angel. Heaven only knows I've been dreaming ofAnd I swear to God I'd never let go. Won't let go. I'll protect you, I'll be your shield. Through the war and the battles I'll be there. You'll take away all my worst nightmares and fantasize all aboutHolding you through the night, I'll cherish you cuddled in my arms. Imagining all the loving things I'll say, can't wait to